开启全新一天。哈喽各位好，欢迎和雨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家统计局调查的全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和京津冀统计部门监测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环京楼市调控的效果初显，京津冀地区部分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涨幅回落，天津价格环比下降。6月1号起，上海存量房合同网签备案时将增加身份信息核验的环节，如出售方与房地产权利人身份信息不一致，合同暂不能继续签订，需由经纪机构与房屋出售方共同到房屋所在地的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身份信息的核验手续。日前，河北省组织相关的专业机构在雄安新区启动全面系统的文物调查，重点明确地下文物的分布、范围和性质，以此来配合雄安新区的规范建设。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日前透露，今年北京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将实施总量封顶，较近三年每年控制在10000名以内的引进名额将有大幅缩减。

情发生街头方向，美丽为何像世界雨洒不停，堆积满山心头总有事情，为何未看透我的表情，沟通仿佛失灵，望你今天快些应承，公开发表声明，知否对于感情一些规定不懂究竟。I was born in Beijing， 不知命运是谁定。I was born in Beijing， 是爱不便说清。I was born in Beijing， 偏偏浪漫热情任性。I was born in Beijing， 没法一夜说清一生背景。在脑里像个幽灵，每晚令我只能想到 黎明， 为何像爱意没有收成，似有没有依然不过 共鸣， 为何未看透我的表情，沟通仿佛失灵，望你今天快些应承，公开发表声明，知否对于感情一些规定不懂究竟。 I was born in Beijing， 不知命运是谁定。I was born in Beijing， 是爱不便说清。I was born in Beijing， 偏偏浪漫热情任性。 I was born in Beijing， 没法一夜说清。 长路里，往日无尽山中，能与你，此是缘分注定。其实我盼望停下脚步，但谁未有决定。 企业诚信宣言，诚信从你我做起。 大家好，我是中细软知识产权执行总裁王波涛。我承诺中细软知识产权在商标服务、专利服务、版权服务过程中明码标价，绝无任何隐形收费，服务办理进度公开透明，实时追踪，全程可见。 我是第五大道奢侈品网 CEO 孙亚飞，我们承诺绝对不销售任何假冒奢侈品，我们推行第五大道下单实体专柜提货的服务，绝对抵制假货，做一个诚信的奢侈品电商。 大家好，我是北京新贝壮国际体智能发展中心的董事长韩诗源，我承诺新贝壮所有泳池的水质均可达到饮用水级别，不添加任何化学物质，做到全方位无缝隙的安全防护。新贝壮国际体智能发展中心随时为您和您的宝宝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早安北京，欢迎你通过微博、微信平台以及蜻蜓 FM 和阿基米德锁定经典九六九。上班路上的音乐陪伴，雨阳和您一起来听彭羚《一枝花》。在彭羚之前的歌中，我们听到了太多哀伤的曲调，然而在沉浮歌坛多年之后，在这首歌中，我们不但听到了他清新俏皮的演绎，还听到了彭羚许多大胆自由的独特处理，感受到的是他平和和快乐的心境。在这种心境之下，彭羚一种感恩的心情回味往昔。 看起来朋友很多，知心的没几个，而最关心的就是你。尤其在这些年后，分开的那么远，感情就更难说出口。回程的机票在手，也许明天就走，其实都可以更改的。只要你开口留我，只要一个理由，就能让我停留。别太晚，别太乱，

也无所谓， 我会愿意静静地陪在你身边。 如果说爱已不可为， 那我宁愿藏心里面。 其实我害怕会失去你的感觉。 怎么会开始对你有了感觉？ 又生怕朋友默契转身不见，矛盾着犹豫不决，没准备跨越爱的界限。怎么会开始对你有了感觉？深陷朋友恋人之间的危险，进与退，被爱包围，谁犯规都狼狈，谁能解围，让一切完美？ 我会愿意静静地陪在你身边。 如果说爱已不可为， 那我宁愿藏心里面。 其实我害怕会失去你的感觉。怎么会开始对你有了感觉？有生怕朋友默契转身不见，矛盾着犹豫不决，没准备跨越爱的界限。怎么会开始对你有了感觉？深陷朋友恋人之间的危险，进与退，被爱包围，谁犯规都狼狈，谁能解围，让一切完美？怎么会开始对你有了感觉？有生怕朋友默契转身不见，矛盾着没准备跨越爱的界限。怎么会开始对你有了感觉？深陷朋友恋人之间的危险，你和我拥抱瞬间不后悔，这暧昧星光微 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期间，潮爸辣妈们开始热火朝天地筹划带孩子去旅行、看世界的计划。 想想看，还有什么礼物比得过一场亲子旅行带来的惊喜呢？在这个六一，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带着孩子和你一起去看看世界。在亲子游的过程当中，丽江绝对是里程碑式的一部分，因为在这里亲子行的方式都是研学之旅。在古城停留的时候，孩子或许会问，这里为什么这么吵，为什么带我来这里，这里的人都是夜行动物吗？然而在夜间露宿着拉市海营地的时候，孩子们奔跑在小村落的晨曦中，据说好像忘记了要回家这件事儿。因为只有在丽江，有蓝到浓烈的天空和美到难以想象的云朵，季节分明，阳光充足，当然还有数不尽的美食。山间营地一通绿色家园营位于国际湿地公园拉市海之畔，背山临湖，环境优美。营地共有30多座独立式的木质营屋，白沙镇的户外移动营地是一片由30多顶帐篷、蒙古包围成的区域，可以充分享受灿烂的阳光和蓝天，遥望近在咫尺的玉龙雪山。在这里，我们远离人群，只和自然在一起，和当地的村人、孩子、鸡犬，还有真正理解这份自然的导师们在一起。在山间营地，除了享受蓝天白云，体验丰富的亲子项目和户外活动外，最美好的事情是每一天都能在晴朗的夜空下看星星。在这里，孩子们可以玩陶艺、揉泥、拉胚，直到成器。稚嫩的双手将泥土幻化成形，用我们的双手再现传承千年的东巴技艺，见证从树到纸的轮回。当然，孩子还可以学习茶艺，如果他能慢慢地感受和陶醉于举手间的优雅艺术，生活便会因为品味而升华。营地的亲子慈善项目还能通过慈善义卖来体验， 表示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气污染防治， 是孩子们最爱玩的部分。作为一种别具特色的勇敢者的游戏，不仅仅是体能，更加是智力的考验，很多大人都不太敢来挑战。而翻越高山，跨越河流，强健体魄，锤炼意志，体验户外急救常识，也为生命提供了多一重的保障。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非常受欢迎的木屋搭建项目，家长和孩子可以自己亲自搭建木屋，用一钉一锤将 Dream House 付诸现实，再为这些小小的梦想刷上绚烂的色彩。带孩子旅行，你不需要背负那么多孩子的教育准则和孩子的成长道理。童年的时光真的不会太长，就算完全没有旅行过的孩子，也不代表他就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只是我们自己的记忆就会少了这样的片段。一只小手在你温暖的手掌中渐渐变得有力量，一双小脚印在你的脚印旁，慢慢从跟随变成了引领，直到远离。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带您来到丽江喧嚣古城背后的山间营地。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伴着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

被装裱起来。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人生在路上，我们无法阻挡时光的流逝，我们也无法阻止青春的衰老。很多人只看重最后的结果，却忽视了沿途的风景。世界原本美丽，生活如此美好，风景在路上，美好也在路上。保持一份好心情，我们的生活就多了一份惬意，一份轻松，一份安详，也会多了一份洒脱和一份属于自己的自由感。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说说古老的故事，细数你眼中的情意。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美丽的回忆。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并肩看天边的落日，并肩听天的鸟语。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耳边的安徒生童话，来丹麦寻找诗一般的浪漫与幸福，踏上圣诞老人的故乡芬兰，找寻不同于冬日的仲夏狂欢，去挪威寻找极光的缥缈，荡舟壮丽的峡湾，收好行囊，放松心情，在瑞典开启一段心回自我的慢生活新体验。北欧每瓶蜂蜜给你更多惊喜。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时光都已开始，能不能给一秒，等着那一天你也想起那悬在记忆中的美好，最后的那一天，最后的那一天，是谁的眼泪模糊了画面，最后的那一天，最后的那一天，想不起为何我们都忘了说再见， 是谁在敲打我窗， 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目前各地都会定期公布职工的平均工资，并确定社保缴费基数。对于普通职工而言，职工平均工资、社保缴费基数关系着每月需要缴纳的各项社保费，最终影响职工的每月实际到手收入和未来的社保待遇。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目前第三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全部结束，各地继续推进督察工作。一个月来共受理举报35523个，立案处罚7086家，�罚款3.3亿元人民币，行政和刑事拘留355人，约谈6079人，问责4018人。国家旅游局网站消息，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算，2017年端午假日期间，全国共计接待游客82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37亿元。2017年军队院校招生单位名录发布，目录中的院校都是军改后的院校的新名称，且为首次成体系曝光。需要注意的是，这36所院校只是今年招生的院校，并非军改后的所有院校。 只有你会叫我孩子，用你深情的方式，这样的称呼只有你知我知，可以静静感觉，不必费心解释，只喜欢你叫我孩子，用融化我的姿势，这样的拥抱能让风雨停止，可以放心放肆，不必多做掩饰，就叫我孩子，孩子在你面前觉得真实，让我露出本来的样子，自然说出心事，就叫我孩子，孩子真心何必太多言辞，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只有你懂我，赤子的心从未消失。可以尽情感觉，不必费心解释，就 喜欢你，叫我孩子，用融化我的姿势，这样的拥抱能让风雨停止，可以放心放肆，不必多做掩饰，就叫我孩子，孩子在你面前觉得真实，让我露出本来的样子，自然说出心事，就叫我孩子，孩子真心何必太多言辞，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只有你懂我赤子的心从未消失，就叫我孩子，孩子在你面前觉得真实，让我露出本来的样子，自然说出心事，就叫我孩子，孩子真心何必太多言辞，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只有你懂我赤子的心从未消失。 就叫我孩子，来自于99年解散的无印良品。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属于儿童，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日子并不是只是属于孩子们的。孩子这样一个称呼可能也属于爱人或者是自己。很多人不希望长大，但是可能在人生中的某一个瞬间，我们不可避免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成长。每当在谈论自己已经失去的东西的时候，人人都会失落，就比如自己曾经失去的童年，也意味着失去了一些纯真和一些特权。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人想要偶尔撒个娇，说人家还是宝宝这种话。其实这句话背后隐藏的意思就是，大人不能软弱，不能任性，是不是有点心酸呢？969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 相信童话。

抗一切的冰与冷，漫移这北风轻轻的飘起，长长裙多温馨，心里风中那笑声，淌泪尝尽了失意的我，将一切都退去，再到这风中，心中竟仿似伤痕累累，然后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相依相拥中交出的心，早已失去，失去已破碎，不可以再追，洒泪。 Don't worry, Don't worry baby, 今天今天星闪闪，剩下我北风中漆黑中带着泪，念当天当天跟他一起的每天，今天今天星闪闪，剩下我漆黑中北风中带泪悼念当天的心，封印再也再也再也不见，一切已失去，不可以再追，尝尽了失意的我，将一切都退去，再到这风中，心中竟仿似伤痕累累，然后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相依相拥中交出的心，早已失去，失去已破碎，不可以再追，洒泪。 Don't worry, Don't worry baby, 今天今天星闪闪，剩下我北风中漆黑中带着泪，念当天当天跟他一起的每天、今天今天星闪闪，剩下我漆黑中北风中带泪悼念当天的心，一切已失去，不可以再追，一切已失去， 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一起来关注今日头条。近日，北京对口支援合作办、北京沅江和田指挥部、北京市旅游委和北京铁路局共同在京召开了感受丝路文化、助力一带一路为主题的京和号旅游专列新闻发布会。经北京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委行署、北京市旅游委和北京铁路局共同协商，今年六九十三个月将继续开行三趟京和号旅游专列，首趟专列将于6月20号由北京西站始发，全程15天。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车开在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情况，人都会生病了，更不要说是机器了。其中最危险的莫过于刹车失灵。刹车失灵之后，可用手刹来进行刹车，但是要操控得当，不能因为心慌而去猛拉手刹，否则会造成手刹的钢丝绳因为用力过猛崩断，使手刹失效，或车辆后轮抱死，车辆也很容易失控。正确的方法是缓缓拉起手刹，分几次拉紧松开，再拉紧松开的方法使车辆减速停下来。需要注意的是，拉手刹车的手柄时要摁进手刹车手柄的保险按钮，这样可以使手刹车手柄在拉紧放松的过程中操作自如，防止拉紧手刹时车锁死。强制降档这种方法，手动挡和自动挡的方式是不同的。手动挡的车要先把离合踩到底，然后退入空档，再放完离合，接着尽可能大的踩空油门，然后再将离合踩到底，这个时候退到低档，将离合处于半联动姿态，再将离合放回。自动挡的车如果有 ABS 功能的话，就把刹车踩到底，然后挂 N 档。虽然 N 档在行驶过程中会损坏部件，但是性命重要还是车重要呢？如果以上的方法还是无法刹车的话，这个时候就要需要拉动车辆的警示灯，避免伤及无辜车辆，同时还要找一些合适的路段减速，有那种紧急的避险道或者是上坡路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还可以利用路上的障碍物，一旦出现了刹车失灵的话，特别是上面的方法都不太适用了，车主只能从马路旁边的一些可能碰到的大树以及大的停放物甚至是房屋当做汽车刹车的缓冲障碍，让车停下来。不过这种方法是下下策了，可能车主会有危险，而且对车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害。切记不要直接撞击固定障碍物，可以蹭着护栏和树丛花圃进行减速。经验969，我是亚威。最重要的是，车辆出现问题，不要着急，冷静处理。今天969，我是亚威，一起来关注今日头条。2017年是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年。近日，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著名景区马尼拉湾的 Mall of Asia 广场举办了以“魅力北京”为主题的2017年北京旅游推广活动。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于德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金远参赞，菲律宾国家旅游局副局长 Ronaldo Chin 出席活动并致辞，当地主流媒体及当地民众近千人参与了本次活动。

心动，让我心跳，令我失控。很想讲的不敢跟你讲，总怕进退不得的迷惘。每次偶尔沿途遇上，我失控，令我失意，多于那处，总是想你，没一处不在。花花世界这么广阔，就算天那样大，画处境怎样坏，但已跨过疆界。 还记得在小时候，大雨过后，街旁的一堆黄土都变成了泥，孩子们高兴了玩泥巴。小孩子能决定什么呢？能改变什么呢？一脚踏进泥窝，忽然就改了身份，有了权柄。我要圆的就是圆的，要扁的就是扁的，我也可以把已经成型的打烂，重新再来。那个时候大人说，世上有两样东西是不脏的，泥土不脏，墨也不脏。纵然是拖泥带水的回家，依然可以兴高采烈，不受责罚。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生活不像儿时的泥巴，可以任意支配。 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散落在风中的一整发，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多旁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同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